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吴迷。第十回，恶淫妇阻挡收官，贤县令诚心塑庙。却说周氏一番话，却想狄公不用银签入口，狄公哪里能行？道：本县验不出伤痕，理何认罪？岂有以人命为儿戏，反想掩过之理？正面阴面，即使无伤，须将内部验毕，方能完事。当时也不容周氏再说，命仵作照例再验。众人只见先用热水由口中灌进，轻轻从胸口揉了两下，复又从口内吐出两三次，以后取出一根细银签子，约有八寸上下，由喉中穿入进去，停了一会，请狄公起签。狄公到了尸身前面，见那仵作将签子拔出，依然颜色不变，向着狄公道：这事实令人奇怪，所有伤痕致命的所在，这样验过也该现出，现在没有伤痕，小人不敢承认这事，请太爷先行标封，再请灵封相验，或另差老年仵作前来复验。狄公到了此时也不免着急，说道：本县此举虽觉梦浪，乃因何死者前来显灵？方才那两眼紧闭，既是咱证，若不是谋杀含冤，焉能如此灵验？当即向周氏说道：此时既无伤痕，只得依例审详，自行请罪，但死者已经受苦，不能再抛尸露骨弃在此间，先行将他收官标封暂顿便了。周氏不等他说完，早将原练的那口棺木打得分散，哭道：先前说是病死，你这狗官定要开验，现在没有伤痕又想收敛，做官就这样做的吗？我等虽是百姓，未犯法总不能这无辜拷打，昨日用刑逼供，今又草菅人命，这事如何行得？既然开棺就不能再练，我等百姓也不能这样期望，一日这案不结，一日不能收官，验不出伤来，拼的那侮辱官长的罪名，同你拼了这命。说着就走上来揪着狄公撒泼。唐氏见媳妇如此，也就接着前来，两人并在一处闹骂不止。狄公到了此时也只得听他缠绕，所有那些闲人见狄公在此受窘，知他是个好官，接上来向周氏说道：你这妇人也太不明白，你丈夫已受了这洗刷的苦楚，此时再不收敛，难道就听他暴露？太爷既允你身想请罪，谅也不是谎你，且这事谁人不知，欲想遮掩也不能行。我看你在此胡闹也是无用，不如将尸身先练起来，随他一同进城，到衙门候信，方是正理。周氏见众人异口同词，心想：我不过这样一闹，阻他下次再验，难得他收官，随后也就无事了。周氏说道：非是我令丈夫受苦，那这狗官无辜寻衅，即使他自行首告，我就在他衙门做守便了。此刻虽然入殓，那时不肯认罪，莫怪我哄闹公堂。说着放手下来，让众人布置。无奈那口旧棺已被他打散，只得赶令差役奔到黄华镇上买了一口薄棺，下晚时节方才抬来，当机草草练毕，顿在原处标了存迹，然后带领人众向黄华镇而来，就在前次那个客店住下。唐氏先行释回，周氏仍然关押，各事吩咐已毕，已是上灯多时。狄公见众人散后，心下时事疑虑，只见洪亮由外面进来，向着狄公道： 小人奉命查访那个后生，姓陈，名瑞鹏，就在这镇上开设店铺，因与毕顺生前邻舍，故他死后不免可惜。至于案情也未必知道，但知周氏与毕顺在日时常在街前嬉笑，殊非妇人道理。毕顺虽经管束几次，只是吵闹不休，至他死后反终日不出大门，甚至连外人俱不肯见，就此一端，所以令人疑惑。此时既验无实证，这事如何处置？以死者看来，必是冤意无疑，若论无伤，又不好严刑拷问，太爷还要设法。而且那六里墩之案已有半月，乔泰、马荣俱未访得凶手，接连两案皆是凭空而起，一时何能了结？太爷虽不是以功名为重，但是人命关天，也要打点打点。两人正在客店谈论，忽听外面人声鼎沸，一片哭声。到了里面，洪亮疑是唐氏前来胡闹，早听外面喊道：你问狄太爷，现在中进呢？虽是人命案件，也不能这样紧急，太爷又不是不带你申冤，好好歇一歇，说明白了我们替你回。怎么知道就是你的丈夫？洪亮知是出了别事，赶了前来访问，哪知是六里墩被杀死那无名男子家属前来喊冤。洪亮当时回了狄公，吩咐差人将他带进。狄公见是个四十外的妇人，蓬头垢面，满面的泪痕，方走进来，即大哭不止，跪在地下，直呼太爷申冤。狄公问道：你这人是何门事？何以知道那人是如丈夫？从实说来，本县好家差补给。那个妇人道：小妇人姓汪，娘家裘氏，丈夫名叫汪红，专以推车为业，家住治下流水沟地方，离六里墩相隔有三四十里。那日因邻家有病，叫我丈夫到曲阜报信，往来有百里之遥，要一日赶回，是以三更时节就起身前去，谁知到了晚间不见回来。初时疑惑他是有了耽搁，后来等了数日，曲阜的人已回来，问起情由，说及我丈夫未曾前去。小夫人听了这话，就惊疑不定，只得又等了数日，仍不回来，唯有亲自前去寻找。哪知走到六里墩地方，见有一口棺臼，招人认领，小夫人就请人将告示念了一遍。那所开的身材年岁以及所穿的衣裳，是我丈夫汪红，不知何故被人杀死，这样冤枉，总要求太爷理处呢。说着在地下痛哭不止。狄公听他说的真切，只得解供了一番，允他克妻积祸，父又赏给了十吊钱，令他将尸臼领去，汪裘氏方才退去。狄公一人闷闷不已，想到我到此间原是为国为民清理积案，此时接连出这无头一案，不将这事判明，何以对得百姓？六里墩那案尚有眉目，只要秋姓获盗，一拘便可问清楚，为毕顺者事，验不出伤来，却是如何能了结？看那周氏如此凶恶，无论他不容我含糊了事，就是我见毕顺两次显灵，也不能为自己的功名不待他追问。唯有回衙莫起阴官，求了案中指示，或可破了这两案。当时烦恼了一会，小二送进酒饭，勉强吃了些饮食。父与洪亮二人出去私访了一次，仍然不见端倪，只得胡乱回转殿中安歇了一夜。次日一早乘轿回衙，先绕到六里墩见汪裘氏，将尸臼领去，方才回到衙中，先据了自己自处的公事，升坐大堂，将周氏带至案前，与他说了一遍，道：本县先行请罪，但这案一日不明，一日不离此地，如丈夫既来告你名状，今晚且待本县出了阴差，将他提来询问明白。 再为训断。周氏哪里相信，明知他用话欺人，说道：太爷不必如此做作，即使劳神问鬼，他既无伤痕，还敢再来对质吗？太爷是堂堂阳关，反而为鬼所算，岂不令人可笑？既是祥文善好，小妇人在此后信便了。当时狄公听他这派讥讽的话头，明知是当面骂他，无奈此时不好用刑惩治，只得命原差仍然带去，自己退入后堂，据了劫掠，将那表写好，然后斋戒沐浴，令洪亮先到县庙招呼，说今晚前来宿庙，所有闲杂人等盖行驱逐出去，自己行礼已毕，将表彰跪送一遍，在炉内焚去，命洪亮再下手伺候，一人在左边将行李铺好，先在蒲团上静坐了一会，约至定更之后，复至神前祷告一番，无所谓，阴阳虽割，司礼则同，官有俸禄，神有香火，既有此职，应问此事，可我冥思，冥冥指示。这几句话倒闭，方到铺上坐定，闭目凝神，以待鬼神显灵。不知狄公此次宿庙，将这两案可否破获？且看下回分解。第十回完。